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好音乐 FM 959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石景山汇成上汽大通 4S 店市场经理陈美光。好音乐959电台第十二届汽车文化节将于2017年3月25、26日在房山加州水郡隆重举行。我将携北京汇成大通 4S 店的伙伴们在现场恭候您的光临，我们不见不散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就算是有 然想走，你并不需要担心太多，怕你不够了解我，只要记住不爱不吃不爱不狂就够，爱从来不怕享受，拥有你更是感动，放一颗心留在你的身边，每次离去陪你入眠，你千万记住有我在耳边说爱你，

你在温暖的晚风里奔跑，像孩子的模样。当你觉得失望也觉得累了，我不曾走开，我不会走开。 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想结束时

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，红颜变相识，余下日子多闪几许光。谁让我倒流时光，一起亲身跟你去分享，遗憾印象没有你家中那面墙，拿着你想头细看，你六岁冬天已是我老窗。

就像